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烟雨凄迷是陈百强在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发行之后受到了歌迷的极大反响，其中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烟雨凄迷》更是成为了陈百强粤语歌的经典曲目之一。陈百强对这样一首歌曲的演绎是令人折服的，情绪的表达充沛而且是不泛滥的，哀伤的气氛随着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中戛然而止。 1987年，香港的歌星邝美云演唱了《堆积情感》这首歌曲，在1992年，他又演唱了国语版。在之后呢，黎明也演唱了这样一首歌曲，很好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堆积情感》。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纯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对雨哭百遍，友情被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被去爱夜地星发呆，眼角泪一始终带着爱，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友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地。泪人始终带着爱，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人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负谁，这一生彻彻底底上一回，算惩罚我前世的罪。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爱与痛的边缘是王菲在1994年第八张粤语大碟《讨好自己》当中的一首作品，原曲为同年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提起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迪克牛仔的作品，其实是他在2005年翻唱发行的。王菲的版本似乎更有味道一些。 星星的黑夜，让我一等再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聚焦中网。 九六九聚焦中网，我是亚辉。中网正式开赛，资格赛于周五率先开打。32位女单球员和16位男单球员将为正赛的席位展开争夺。女单资格赛共有32人出战，28位凭借排名入位，4位持外卡参赛，最终决出8位球员晋级单打正赛。徐一帆、刘邦洲、徐芳颖和卡贝雷拉娃获得宝贵的资格赛外卡。其中，徐一帆对阵普丁塞娃，刘邦洲迎战佩拉，徐芳颖对阵斯尼亚科娃。女单资格赛排名最高的汤姆·贾诺维奇目前排第44位，在国际赛塔什干赛他能做赛会的头号种子，但到中网只能出战资格赛。奥运冠军普伊格、罗马尼亚怪球手尼库莱斯库和李斯克等名将同样需要通过资格赛考验，为一张正赛外卡奋斗。资格赛首轮有不少的精彩对决，目前排名103位的朱琳首轮对战佩特科维奇。德国姑娘在中网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曾在2011年闯入决赛，中网前的热身赛同样状态不俗，在广网闯入4强。朱琳想要通过首轮关并不容易。排名最高的00后阿尼斯莫娃也将出战资格赛。17岁的美国小将目前世界排名第92位，他在印第安维尔斯和辛辛那提都打入16强，击败过科维托娃这样高排位的球员。亚洲赛季的首战东京赛上，他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输给了谢淑薇，他首轮的对手就是德国怪球手玛利亚。中网的资格赛也异常精彩，快来中网和我一起去看看大牌球星们的表现吧。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我却将失去过程。

我没有理由颓废，虽然我那么伤悲，回首来时了我永不言悔，我去承担去面对去解开去突围，我仍然热切地想过多一些，有一天有心人也许会了解，眼看真实拥有的变得残缺，我天真的想改变这一切，我相信我坚持终将穿越，将我困住的内心的暴风雪，当美好世界在眼前破灭，我宁愿相信我的直觉，路在前方，等我告诉他我有多胆怯，可是我明白这是我与我的命运之约，路在手中，令我翻过今生最难的一页，你是否也看见我眼中的坚决，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ell me now, honey，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我究竟是怎样的女人？ 所有女人，我会日夜不分。 可能。青春，不管我多老，你也不闷。我转一青春如所有女人，我会日夜不分，释放爱意温存。我感染多变如所有女人，我会勇敢承认。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 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什么是传统金融？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两个之分，最终都是有没有拥抱数字技术的金融企业，有没有用数据驱动的金融服务。未来的新制造，我想一定是面对的终端的消费者，无论中间有多少环节，最终一定是由市场来驱动，由市场的洞察，对消费者的洞察，才能够面向未来，能够升级制造、升级产品设计、升级产品供给啊，升级渠道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崭新的面向消费者驱动的一个 C2B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愿景。 众联网游文化传媒董事长王红： 我觉得还有这种创新啊，还更多的是一定要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如果说创新出来了啊，它无法产生价值，或者说它对社会对这个国家没有贡献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无法去成长的。 爱善天使电子商务总经理张帆： 所以现在很多的，我也经常去到很多的场所去分享，作为创业者，作为去分享，很多人对资金的要求觉得那是一个限制或者障碍。我内心深处走到现在，我回头去看我当年的选择，如果说相对欠缺自信的人，可能是很大的一种障碍。 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94年9月29号，北京三环路告别红绿灯。2000年9月29号，第六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在京讨论并签署北京宣言。2011年9月29号，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升空。2012年9月29号，中国文化国学大师南怀瑾去世。2013年9月29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慢慢浮现，我要用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在汽车圈里，从来不缺新车，每个月都会有很多新车上市，进而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且现在的新车上市要的是气势，上市发布会、各种大场面、大阵容，都想为新车占个头条。俗话说，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并不是所有的新车满怀诚意就能戳动消费者的小心脏了。无论上车仪式搞得多热闹，最终还是要靠销量来说话了。那么近半年上市的新车，究竟哪些最给自家品牌长脸呢？今天聊一聊几款比较有代表性的新车，也是最受消费者关注的车型，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上市不久就能爆款。8月份，比亚迪唐二代销量高达10048辆，这是它上市第二个月的销量，这也是唐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一个月。唐二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销量最高的7座中型 SUV， 对于比亚迪来说，这是一个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了。唐二代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颜值主导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其次老款车型打下的口碑基础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双重因素使得这款车不得不大卖。唐二代的性价比很出色，普通燃油版车型的起售价格仅为12.99万起步，混动版补贴后起售价格23.99万，综合来说非常值得购买。所以兼顾了颜值、口碑、性价比的唐二代不大卖才怪呢。而且车市已经迎来了金九银十的黄金季节，这个因素也让比亚迪或迎来大爆发。虽然柯米克的销量与上面几款动辄上万的新车比似乎不值一提，但对于被大众抢走关注度的斯柯达来说，新推的车型能在上市两个月取得平均5000的销量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并且还是斯柯达 SUV 家族在8月卖的最好的车型。柯米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实用、便宜、配置高，还要年轻人买得起，这应该是柯米克最大的亮点。所以柯米克打出了10.99万元的起售价，顶配也不过是13.09万元，这样的价格别说是德系了，其他的合资品牌也就能买个乞丐版的车型吧。它的目的就是让年轻人能买得起，从同级别的竞品中来看，它已经做到了。再加上在驾驶方面，德系车真的有自己过人的地方。销量爆款车型，你喜欢哪一辆呢？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是如此多变，情如深渊。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时间走得越急，才越让人懂得生命的珍贵。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生命是无常的，可能上一秒还说说笑笑的人，在下一秒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当意外真的到来，才惊觉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完成，遗憾没有多陪陪家人，遗憾没有兑现承诺，遗憾没有好好的去爱一个人。

有时候记性人也是我，想想你可能关心我，仿佛船飘向海，就算不停摇摆。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你是不是经常在一些生活琐事和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呢？当一番纠缠之后，才发现毫无意义。如果遇见了走不通的路、想不开的事儿、看不惯的人，就要先转弯，不要再坚持和烂人纠缠，在烂事儿上纠结，最后只会惹来一身麻烦。面对繁杂的世事，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调整心态。有些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不要去抱怨和纠结。 为何窗前只能下着雨，带着冷风破乱了思绪，日子越来越没有意义，是否知道我每天都想你，有自己陪伴着影子，是否见面只在如梦以后，不变的距离让彼此难受，不枕不眠的夜还要多久，把你像个狗，不要再担忧，我知道不敢让你等太久，所有天的遥远，地的沉默，海的辽阔，山的冷漠，可有改变你的心，还有深夜的路，思念的泪，等待的苦，岁月的酒，可有醉了你容颜，那些空的承诺，甜的言语，游戏的人，虚假的情，可又动摇你的心，不管多少折磨，多久守候，对你的爱依然不变， thank you. 自己陪伴着影子。是否见面只在如梦以后，不变的距离让彼此难受，不见不眠的夜还要多久，把你像个狗，不要再担忧，我知道不该让你等太久。所有天的遥远，地的沉默，海的辽阔，山的冷漠，可有改变你的心？还有深夜的路，思念的泪，等待的苦，岁月的酒，可有醉了你容颜？那些空的承诺，甜的言语，勇气的人，虚假的情，可有动摇你的心？不管多少折磨，多久守候，对你的爱依然不变。那些空的承诺，甜的言语，勇气的人，虚假的情，可有动摇你的心？不管多少折磨，多久守候，对你的爱依然不变。 的新娘，淡淡香

是耍手，我是玩具，你不喜欢我就失去了意义。别怀疑我的意志力，物是人非，你已离开，我还依然留守在我们的过去。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伤害。